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0点，升5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128，瑞士法郎8.521，澳元5.538，加元5.862，新西兰元5.071，欧元9.1545。每百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72美元，卖出1,956.1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荃景围天桥上屯门公路近住柴湾角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景围天桥上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柴湾角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我系阿 O， 咁啊小白都喺度。 早晨啊，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睇下完美嘅一天嘅诞生。 睇下佢今日系咪真系咁 happy 啊？ 好啊 ，Barbie 早晨。 早晨啊，两位。 系啊，早晨。你今日 happy 唔 happy 啊？你今日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吓在线 DJ， 系在线 DJ。 咁我一定要 happy 啦。 线上啊吓，咁同我哋分享一下，喂 ，Happy Friday 咁啊！虽然咧，即系大家都喺度谂紧，唉，虽然礼拜六日啊，面对紧假期，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储粮啦，咁啊，留多啲食粮喺屋企，费事礼拜六日走嚟走去，亦都冇乜 planning 咁样啊吓，咁啊，唔知会唔会系两位拍档嘅生活写照咧咁样啊吓，咁啊 ，Barbie 你会点过啊？礼拜六日有冇 planning 啊？ 星期六日咧，我而家通常咧都系尽量把握啲时间咧去教个女，即系平时我翻工唔得闲同佢教嗰啲课堂嘅内容啦，即系搵啲搞作同佢搞啦，同埋咧因为我屋企咧不嬲咧，就算系唔系疫情咧，都有一个习惯嘅，就系咧逢星期六日咧就系一啲煮饭婆嘅假期嚟嘅，咁即系咧系唔使煮饭嘅， 即系无饭家庭咯，你礼拜六日， 礼拜六日全部都系休息下嘅，咁所以咧平时咧就已经系即系中意四围去八卦边度啲餐厅好食啊咁样啦，咁呢排咧就改为八卦下到底附近啲餐厅有冇啲咩优惠咧咁，咁最近都发觉其实都几多优惠。咁但係呢有時呢都會覺得呢香港人真係有一種鬆懈喺度嘅，即係可能大家都唔係咁鍾意成日都好局促嘅感覺啊，成日都要拎返屋企啦，咁所以呢其實幾得意嘅地方就係呢通常你會發覺呢一啲好 多人嘅餐廳，即係無論係多人排隊等外賣啦，定還是係多人即係喺門口度睇佢個餐牌啦，嘅餐廳咧，即係好似我哋往日咧揀嘢食嘅道理一樣，就係會好食啲。 係 啊，咁。是啊，啱啊，咁但系咧，其实好笑嘅，以前咧就排队等位嗰条人龙咧，而家就变成咗排队等外卖。 哦，系啊，而家都真系系渐进社会，好多变迁啊。 系啊，不过排队等外卖都要注意社交距离啊。可能我都观察到咧，有啲朋友仔咧等外卖嘅时候咧就攣埋晒喺个 reception 嗰度咧，因为你知道香港人心急噶啦，咁啊等咗五分钟就即刻攞住张飞，请问七号嘅飞仔到 咁等位嘅地方又唔系好大咧，你又知道 系啊，咁样所以 本身都细。 系几样嘢，即系买嘢嘅人又要注意啦，咁啊食肆嘅员工咧又要自己注意啦，即系梳理下人潮啦，咁样呢、這个都系饮食食啊，礼拜六日嘅买外卖新常态啦，咁样咁啊plan 下礼拜六日有啲咩开心嘢同屋企人做啦，咁啊能够令到星期五嘅早上咧都过得开心一啲，正能量一啲啊吓，睇下个天气有冇正能量先。啊 ，Barbie， 你嗰边点样啊？吓， 系你嗰边望出去嘅时候嘅情况系点啊 ，Barbie？ 哇，我今朝早咧，直情一拉开个窗帘咧，就见到哇，出面阳光普照、哦，今日天气都相当唔错、哦。咁希望大家即系管住呢一个心态啦，就系觉得望上天空嘅时候咧，既然都咁多阳光咧，咁我哋都相信，未来一定会系美好嘅。 啱啊啱啊，其实你即系望出去个窗帘外边咧，啲预测都近呢个天文台、哦，因为都话俾我哋听系啊，大致天晴，不过早上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嗱，而家八点二啦，早上咧得翻几个钟嘅啫吓，咁日间咧就酷热啦，咁啊惨啊！大部分地方咧都系酷热嘅，天文台就话到最高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即系星期六嘅时间，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咁去到下个星期初至到下个星期嘅中期咧，咁啊继续都系有阳光噶，咁但系又有几阵嘅骤雨，即系所以你话咧天气嘅嘢咧，有阵时真系几难估啊吓。而家27度，相对湿度93%。而家通常啲天气咧真系一系晒，一系好大雨咁样。 东南亚气候啦，咁啊劲大嘅骤雨，跟住咧劲大嘅太阳又走出嚟啊吓，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啊通胜方面啊，哇咁啊通胜咧都有啲唔适宜做嘅，包括咧就系嫁娶啦，咁啊订盟啦，开市都麻麻地，入宅都麻麻地，咁啊适宜嘅嘢啦，包括咧牧养啦，咁啊破土啦，祭祀啦，咁啊捕捉都啱，捕捉唔知系咪咧即系狩猎嗰一种捕捉啊吓，即系啊即系。旧时古时啲人啊吓，咁啊就会捉啲动物翻嚟煮嚟食咁。 即系又或者系咪好似我咁？我唔捉啲动物翻嚟煮啦，梗系攞部相机影下啲昆虫仔，其实都叫捕捉，算唔算啊？ 捕捉影像，系咯，今日可以即系影多啲靓相啊！ 影多靓相， 我哋旧词新解啊， 梗系啦， 唔知可唔可以咁样？ 时代不断改变啊嘛。 咁啊 ，Happy Friday， 希望大家今日咧影多啲靓嘅嘢啦，令到自己咧心情啊都同张相一样咁靓啦。咁啊，同 Barbie 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啦，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咁啊，星期五咧，就应该有啲好消息啊，因为咧，恒指公司咧今日啊收市之后咧，就有机会公布咧恒指季检嘅结果啦。咁啊，呢个咧一阵咧用多啲嘅篇幅去分享啊吓。咁啊 ，Dicky 先讲咗啦，今日嘅市况。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好，咁啊，见到外围美股都叫做有啲个别发展啦，唔系话唔升，不过即系都有少少即系乏力嗰种咁嘅感觉啦。寻日咧都有讲过就系话啊，即系见到外围系威系细，腾讯业绩又亦都唔系曳，咁应该都会带动个市上。咁但我都有讲到就系话，见得到即系整体个指数表现咧，我觉得都系有少少即系。唔係好夠動力去再作突破嘅，即係升就還升啦咁。咁尋日就即係見到啦，升完上去啊，即係都唔係好夠力。咁當然見到個別啲即係好被認為啊嚇，即係股票市場形容為所謂嘅藍燈籠，即係話即係升到佢哋咧都真係唔係幾吉利。意思係話真係最遲先至會輪到佢哋升嘅。咁尋日就真係見到呢個狀態，即係話。個別啲電信營運商嘅股份咧，咁啊升咗上去，即係尤其是咧，譬如話即係當中移動特別仲係要聯通都升埋咧，咁啊，即係呢個係經驗之談，即係見到咁多年都係升埋佢哋係差唔幾啊！ 喂，聯通誇張啊，琴日升咗22% 啊，中午差唔多嘅時 間，係啊，好誇張。咁你話有冇理由？我又即唔係好睇到話好重要嘅理由。咁但係你話。啊，嚟緊即係對於佢哋個每月每户嘅平均收入啊，以至到整體踏入 5G 嘅時代會即係點講啊？會做翻好啲 ，OK， 咁都合理嘅。咁同埋啊，咁佢個股價好低殘，咁 OK 咯。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嘅升幅咧，好明顯又係市場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即係已經好似缺乏咗啲主題。咁啊，要炒作嘅時候哦。好低啊，好低殘啊，估值好啦，咁就真係又送佢一程上去高少少，即係有個呢、這個唔係話真係好良好嘅感覺咯。咁所以即係當然啦，即係凡事都係㗎啦，即係好似之前咁炒只鐵塔，咁而家就發現啊，估值高咩？同埋真係原來冇乜增長咩？咁佢就反而就跌曬落嚟。咁所以呢一個都即係有陣時花無百日紅咯。咁但係即係即係衰一排之後，又可能好翻啲，即係就係咁嘅樣啦。 嗯，咁啊，頭先講藍燈籠咧，舊時其實港交所都係藍燈籠嚟嘅，不過依家就人哋啊當紅炸子雞啦，係咪先？ 哦，咁又真係唔係好同啦。而家不可同日而語，咁始終佢都有咗即係一個好大嘅靠山，嗰、那個靠山就係話。中美嘅緊張嘅關係，就因為造就咗所有啲美國上市嘅中概股都要回歸，淨係呢樣嘢咧，就真係幫咗好大忙嘅。所以你會見到話接二連三，即係之前咧網易啊、京東啊，咁陸續有嚟嘅而家。所以對於港交所嚟講，即係今年嘅睇法係完全唔同曬。過我都有講過，但係都係嗰句，如果你去到而家呢啲價咧，真係正所謂388都去過388咧，咁我覺得某程度上都已經反映咗呢一個好樂觀嘅憧憬啊。 嗯，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留意。咁啊，今日咧主题方面一定要讲啦，有一啲大热嘅染蓝股份啦。咁当然其实过去嗰一两个月咧，其实 Dicky 都有喺呢个环节叫大家吓、可以试下部署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部署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中意玩啲超短期操作嘅咁样啊。咁啊，唔知有冇啲叫做利润啦，或者有啲赚到餐茶钱啦。咁啊，如果有恭喜你哋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琴日都好多券商咧就都有讲话有好多唔同嘅股份都有啲染蓝嘅几率嘅喎，咁依家最叫做大家最憧憬染蓝就包括大概有六隻股份啦，包括阿里巴巴啦、美团点评啦、安踏体育啦、阳明生物啦、阿里健康啦、华润啤酒啦等等嘅，咁呢几隻股份咁Dicky 你点去分析呢？就算佢哋呢一刻唔染蓝，未来系咪都有啲染蓝嘅憧憬喺度呢？咁喺估值上面呢啲股份又系咪已经太高啦？未必应该散户股民应该入市高追呢？咁呢啲全部都交俾呢 Dicky 去帮我哋睇住啦，唔该。 唔好话气啊！咁、当然啦，即系今日讲完呢个预测啱唔啱咧，即系好快系知啊！咁所以咧，我都要好斗胆咁去做一个嘅估计。嗱，先讲下即系头先你讲嗰啲顶头大二啲券商都有估到嘅股份先。嗱、基本上咧，讲市值、讲成交金额呢一扎股份行业代表性都系好够嘅。 甚至乎講埋呢一個盈利嘅基礎，呢、這個咪就係恒生指數公司佢揀入去恒指成分股嘅最主要嘅所謂嘅要求咯。咁、好啦，咁再數落去，其實華潤啤酒本身前身嘅華潤創業咧，本身係恒指成分股嚟嘅，就因為佢變賣曬呢啲業務，變咗啤酒股，市值跌咗先至踢咗出嚟嘅啫。好啦，如果你再真係再入翻去咧，又唔係話唔合理嘅，因為佢真係個市值都好大。不過咧，我始終我個人感覺咧，今次咧揀得入去嘅咧，可能會全部都係啲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嚟嘅。嗱，因為有少少俾我感覺係似咧，2006年當時咧就2月10號咧就宣布話，恆指可以加 H 股，咁跟住8月份嗰轉嘅檢討咧。全部都係加曬 H 股入去嘅，咁當然啦，即係當年嘅時代背景係33隻加到38隻，好啦，呢、這個表我不提。咁但係今次咧，其實好明顯，因為恒生指數公司喺過去好短嘅時間就成立咗新嘅科技指數。第二就係話喺對上一次季度檢討已經講到明話可以加同股不同權加第二上市，佢連咧港唔港股通嗰樣嘢咧，佢都冇考慮啦，佢就可以加。咁好啦，有上限就5%，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改革，就係話個指數咧要加入更加多嘅新經濟股份先可以話係繼續與時並進咯。即係如果你唔係嘅話，哇！呢啲新經濟股份佔咗恆指或者唔應該咁講，佔咗一個所謂嘅大市嘅。即係平時啊嚇，十大活躍榜裏面咧，經常都係名列前茅啊呢啲股份。咁但係你又唔加佢落去，咁跟住咧個指數個互聯網啊、新經濟啊、科技啊、電子商啊嗰、那個比重又咁低，咁變咗一個唔係好合邏輯嘅狀態嚟。 即係成日都會有啲股評人就會出嚟就會話炒股唔炒市。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就係頭先 Dicky 講嗰個情況就展現到呢一個畫面出嚟，會唔會係咁樣？ 阿歐，你形容得好貼切，完全就係呢個狀態。就即係話，點解會係個指數唔反映到個市況嘅氣氛呢？就因為即係個指數係冇包含呢啲股份咯。咁但係呢啲股份係相當之重要啦，今時今日。咁、當然啦，你話喂入咗去個恆指個 P/E 會高咗，咁肯定㗎啦。個指數波動性會大咗，呢、這個預咗嘅喎。不過呢個改革都係需要做。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好可能加嘅會係純呢一類嘅股份咯。當然呢個係根據過往嘅判斷同埋根據成交金額所作嘅預測，所以我覺得咧，即係美團、小米、富盛高，當然有啲人話小米得咩？咁講真，如果你又講市值、成交金額、行業代表性、財政狀況，我睇唔到有唔得嘅理由喎。咁當然啦。再數落去，阿里其實應該更加排喺前啲，但係唯一我過去都有講過，我唯一擔心就係佢始終未入到港股通啦。但係調翻轉會唔會入咗之後，跟住內地證監會唔會開綠燈呢？咁亦都可能係即係先後次序嘅問題啫。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依次咧，我就會覺得美團，跟住我會揀小米，再咧就到呢個阿里嘅。咁但係你話再頭先提及過嗰啲譬如話藥明啊，或者甚至乎呢一個華潤啤酒係咪冇機會？咁其實都唔係嘅。但我覺得未必係今次，即係呢個純粹我個人感覺咯。但係如果你話因應住過往恒生指數公司，即係呢我都觀察咗佢，即係我入行咁耐，睇咗佢咁耐，即係都真係廿年啦。佢每一次執位之前，如果佢係有一啲大型嘅動作去宣布咧，佢嗰次執位咧係會比較側重於嗰一類嘢嘅股份嘅。 咁啊，三股民咧就今日啊密切留意市況啦，咁樣咁啊，今日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啲嘅操作嘅。你見到啊，美團大家以為等到禮拜五一路會升到禮拜五，咁點不知唔係，佢都有啲獲利盤，以至有啲沽壓喺度啦。咁啊，今日焦點所在又睇埋只700騰訊啦。咁啊，份業績咧，琴日都講話哦，係靚仔嘅，不過咧就係咪都係獲利盤湧現咧，令到只美團反而徘徊喺510蚊呢啲水平，甚至乎今日有機會穿埋500蚊咧，咁啊點睇咧？ 即係講緊即係騰訊會唔會即係跌穿500蚊？咁嗱，當然啦，其實係咁嘅，因為嗱有啲諗法就係話，如果真係加曬呢啲新經濟，咁跟住即係傳統舊經濟或者係其他恆指成分股嗰個嘅比重可能就會有所降低，因為而家踢走嗰啲一定係綁沒嗰啲佔指數比重好低嗰啲，咁而家加啲可能就係話起碼去到5% 以上或者大隻啲嗰啲，咁啊即係話所有成分股的比例都會降低咯，咁呢個會係有少少咁樣樣嘅擔憂嘅，甚至乎一啲主動營運嘅指數，哇！如果呢一啲新經濟股份都入咗去恆指，咁騰訊會唔會個比例被降低呢？或者可能我哋會著量減磅呢？呢個都會係少少嘅隱憂。不過咁， 即正所謂指數呢，其實就算今日生效，下個禮拜一個股價會反映這個執位的預期都好啦。正式到即指數基金要被動去買賣操作呢，其實都講緊通常都起碼一個月之後，由而家計起。 明 白。所以呢，我諗正正式式真係明刀明槍，有錢進進出出呢，都唔係話即呢一日嘅事。咁但係今日咧就反映預期，下個禮拜一就反映個結果。咁到真係指數基金買賣咧，就係一個月之後。咁所以亦都頭先阿歐都咁講啦。呢段時間講真，你話喂美團升咁多，有冇反映緊定呢個即係所謂染藍嘅憧憬？咁一定有啦，百分之百有。同埋講真，新經濟股要入去個恆生指數裏面要染藍，我係舊年所作嘅預測，我認為呢樣嘢一定要做。你唔做，就真係唔能夠與時並進，個指數就會被邊緣化。咁到後來，即係恆生指數公司宣布話會可以加，咁呢個都完全合乎我嘅預期。咁所以而家就只不過係真係好技術上等佢宣布即係頒獎嘅呢一刻嘅啫。 係啊，咁啊，即係當係頒獎禮啦。咁啊，大家唔知需唔需要盛裝出席啦。咁啊，亦都可能做啲準備功夫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我是有小米的，多谢。 好，唔该晒 Dick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Happy Friday， 拜拜。 Happy Friday，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 O 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唉，做乜喺度唉声叹气啊？有嘢唔怕讲，睇下我帮唔帮到你。 我因为冇工作经验而见唔成份工啊！你话啦，点样可以帮到我啦？ 哦，唔使咁愁嘅，想搵工啫，我可以帮到你啊！你可以试下展翅清健计划啊！ 展翅清健计划咩嚟噶？ 展翅清健计划是专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的培训课程和工作机会，目的是丰富青年人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可以丰富到我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听落几吸引，我有兴趣啊。喂，不过咪住先，使唔使钱噶？ 放心，参加展翅清健计划是完全免费的。唔止咁啊，计划由今年9月1日起仲增设咗留任津贴，鼓励学员接受同完成6至12个月嘅在职培训。学员只要喺在职培训工作满3个月或以上，就可以获得留任津贴。视乎在职培训嘅长短，津贴金额最多12个月总共有12000元㗎。 哇，咁好，有嘢学可以搵到工唔使钱，仲要有津贴添。啱晒我啊，多谢你嘅好介绍，等我快啲去报名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最紧要咪心浮气躁， 勤洗手，最少保持1.5米距离， 戴定口罩，为社交安全做好准备。 无论大人细路，个人卫生最紧要。 对抗疫情一定要有良好嘅措施同埋时刻遵守嘅态度， 咁至称得上为真功夫。 抗疫真功夫，我们真在乎。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高数彭爷爷，我告诉嘅，不过请埋彭爷出嚟先。早晨，彭爷。 喂，我好中意啊，头先一个。 系啊，我们真在乎，系咪？抗疫真功夫啊！ 抗疫真功夫啊！ 我们真在乎，系啊。 边个系大师傅啊？ 个个都系啦， 都系大师傅啦。 好啊。 我今日要去寻找一下个创作背后个班底先。 想知啊？ 俾个 like 佢啊，真系。 好啊，好啊，好啊。打招呼先，彭爷。嗯。 喂，早啊，各位。 晨光听众小白哦，系咪有嘢要同我讲啊？ 系啊，今日咧告诉彭爷呢件事咧，啊又关啲小白事啦，又关咧彭爷嘅事咁、 哦、 样。 哦，因为系男人咧、 啊，除咗系男人啊，小白就住大美督啦，咁啊彭爷就好人啦，咁啊今日咧就发生喺大美督嘅一件好人好事，咁 啊， 所以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嗱、 哎，小白原来唔入落去好人多， 系啦， 佢都系入落去。 讲呢单嘢摆明邀我啦喺度， 佢都入落去。可能阿小白有份帮手添。嗱，话说咧，有位网民咧就喺大美督嗰个堤坝嗰度咧，就唔见咗条咧叫做好有纪念价值嘅十字颈链啊，咁啊十字架嘅颈链啊，系啊，咁样跟住咧就 好难揾喎。 系啦，因为佢可能踩单车嘅时候一揈咁啊，太潇洒咁样揈咗落去啲石罅嗰度咁样啦。咁啊喺呢个面书群组嗰度咧，就希望啲网民帮下手啦。咁啊，你都知道依家各区都有属于自己嘅一啲群组，譬如大埔有大埔区嘅，柴湾有柴湾嘅咁样啦，咁样。咁佢就喺其中一个群组嗰度发帖，咁又话啊，如果大家揾到就好啦。琴日咧五点零钟啊唔见啊，点不知咧，哇，网络嘅力量咧果然系伟大同埋神奇啊吓。咁啊，一日之后咧就已经帮呢位咧 group 友啊，即系叫谷友咧，就揾翻咧呢一条咧纪念价值好有纪念价值嘅颈链咁样， 咁有冇话系喺边度执到噶？ 我就喺啲石罅嗰度执到啊，即系单车嗰个堤坝嗰啲石罅旁边，系咯，系啊，咁啊，除咗咧失物啊，即系物归原主啦，但系咧都发现咧，其实香港咧都仲有好多有心人、好人好事嘅，咁啊，所以咧特别喺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咧，带件好人好事俾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等大家今日正能量啲啦，踢走。有啲negative嘢啦，负面嘢抌晒佢咁样， 大家多啲帮人咯，系咪咁？ 系啊，咁希望都做得到啦，亦都希望咧，彭爷今日正能量，好多谢你， 大家咁话，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再度澄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所有检测只会在香港做，样本不会送出香港以外，完成检测用途之后会销毁。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和个人资料会分开处理，样本瓶不会标示任何个人资料，检测机构只会知道样本瓶序号，不会知道样本属于哪个。登记个人资料会加密储存在政府数据中心伺服器，被卫生署或相关部门作防疫之用，完全不涉及私隐问题。发言人又说，检测人士即使对检测呈阴性，不代表会获发健康码，亦不会可以在特定时段到指定地区活动，强调健康码计划是为了准备粤港澳三地通关之用，目前尚未推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回应有关香港的问题时，批评北京落实港区国安法之下拘捕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做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特朗普表示自己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友善，又表示任何向美国公司出售中国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交易都必须在实质上有利于美国，而且要证明 TikTok 是完全安全。特朗普早前限令 TikTok 业务必须在9月15日前出售给美国公司，否则将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新疆的本土病例有8宗，其余22宗都由境外输入，上海占16宗，陕西5宗，四川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上海有2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昨日新增28宗无症状感染病例，309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计84786人确诊，4634人死亡，79000多人康复出院。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和平协议，将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以色列将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这个是真正的历史性时刻，希望更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效法阿联酋。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进行三方通话之后达成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全国电视讲话形容迎来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和平的新时代，但他表明只是暂缓吞并西岸计划，这个计划仍然是放在桌面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7.01，瑞士法郎0.91，加元1.322，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01美元，卖出1959.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有坏车，咁挤塞车龙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喺新界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百和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和合石噶。粉岭公路去元朗啦，近住百和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和合石。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柴湾角街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近住柴湾角街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国瑞路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全锦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曾志豪，我觉得保卫家庭最重要就是时间，你要给多些时间陪伴你的家，你要用多些时间关心他们有什么需要，你要用时间来治疗他们的伤口的嘛。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的丰收家庭保卫队。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他是 Jason Mraz。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are changing along with it. And so rather than change for the bad, we have to look for the good and learn how to help each other so that we can change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 Jason Mraz 的专访。 Hey,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J Alex.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嘅时间啦，继续啊，扭开心机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睇多次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啊，但系早上咧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风至到东南风咧。展望啦，明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下周初咧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咧91%啊。 系啊，受到疫情影响，我哋好多时咧，而家倾偈嘅嗰啲主题啊，都系讲话医学啦、健康啦、卫生啦，系咪？咁我哋咧就非常之注重我哋自己个人嘅健康嘅，咁就系咧命仔我哋自己噶嘛，咁快乐就系我哋自己噶嘛，系咪？咁除咗我哋要注意住我哋自己健康之外咧。其实地球都好需要注意佢嘅健康， 即系保育呢个议题咧。虽然话啊，依家停咗好多飞机啊，好多航线都停驶啊，令到啊地球先生好翻啲， 即刻好翻啲啊 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咧， 南极个窿窿都开始补紧。 系啦，但系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咧唔同嘅保育议题咧，需要大家关注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嚟到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系时候咧又同大家讲下啲咧环保嘅议题啦。今朝早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绿色和平项目主任阿 Tom 啦。早晨啊 ，Tom。 早晨啊 ，Bobby。 我知道咧呢一排咧啲天气咧就都几唔稳定啦。好多人就话咧以前嘅呢一个季节咧，可能啲天气都未必系而家咁嘅状况，系咪都同呢一个气候变化有关系嘅咧？ 其实我哋就唔可以将个别嘅天气现象咧直接去归咎于呢个气候变化嘅。咁但系啦，其实睇翻好多国际嘅研究咧，其实就气候变化同埋气候危机啦，就真系会影响到我哋嘅天气嘅。 咁但系其实乜嘢为之气候变化或者气候危机呢？ 其实一直以嚟啦，气候危机咧对香港人嚟讲，好似一个好遥远嘅环境问题啦。好似平时我哋听到一啲北极融冰啊，或者欧洲热浪啊，好似影响紧地球某个角落。但是呢对香港又好像没什么事，但是其实啊这个气候危机呢对香港都息息相关的。咁气候危机啦会提高了这个海平面的温度啦，亦都会提高了海平面的高度啦，咁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台风可能会更加强大啦，咁亦都会引发更加危险的风暴潮。咁睇返1819年啦，其实超级台风山竹同埋天鸽呢吹袭香港，令到香港好多地方呢个海水倒灌啦，甚至乎有一啲严重嘅水浸同埋破坏。即係气候危机要令到我哋要面对呢个水平面上升同埋一啲更强嘅台风啦。除此之外呢，其实气候危机亦都令到香港带嚟咗一啲健康嘅风险啦。咁好似啱啱过去19年啦，咁其实就係一个香港有纪录以嚟最热嘅一年嚟 㗎。 咁而今年过咗大半啦，都有專家發現其實二氧化碳濃度咧係咁喺度破緊個紀錄啦。咁預計今年都可能會係最熱嘅一年。又比如啱啱過去嘅七月，其實連續多日嘅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由打破咗紀錄嘅。咁其實對香港市民帶嚟好多不便啦，即係搞到我哋出下街都要大汗揼細汗咁樣。咁其實睇翻呢個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嘅一啲教授指出啦，其實香港嘅温度咧高過29度之後咧，每上升一度，香港嘅高熱島反應咧就會令到死亡率上升 4.1%。而入院咧亦都會增加 4.5% 嘅。其实而家呢一刻啦，最受影响嘅可能系一啲户外工作者啦。咁因为其实呢个气候危机啦，会令到呢个温度啊、湿度上升啦，又令到佢哋嘅工作环境更加多嘅压力啦。咁另外就系呢啲传染病啊、蚊虫啊，亦都会多咗啦，影响到佢哋健康风险。咁户外工作者的确系最受影响嘅喺而家呢一刻。咁但系其实除咗户外工作者咧，其实气候危机咧影响紧我哋每一个人嘅，特别系一啲连我哋嘅下一代啦，及佢哋嘅子子孙孙。因为这个气候危机的恶果其实会持续很多年，最受影响的其实是他们。 以往都有听过有啲环保人士其实都有提出过咧，呢一个会系一个好严重同埋影响好深远嘅问题啦。咁我就阿 Tom 你嘅认识，其实喺环保界有冇啲真系好去积极争取或者系希望提高大家呢一方面意识嘅人咧？ 咁其实大家都可能会听到一个女仔啦，咁系一个17岁嘅瑞典少女汤贝尼啦。咁其实佢两年前啦，就每逢礼拜五就自发去到佢哋瑞典国会面前去罢课，要求当地政府采取实际嘅行动应对气候危机，俾年轻人一个美好嘅未来啦。咁过去嘅两年入边咧，其实佢就发起咗多场嘅全球示威活动啦。咁例如好似喺上年九月，佢就发起咗一场全球大型嘅为气候罢课行动，咁有成400万人参加。咁其实阿汤贝里嘅行动咧，其实就正正话俾大众及当权者知道，其实呢啲关于佢哋自己未来嘅嘢，关于所有人未来嘅嘢，其实就唔应该只系一啲当权者嘅人去做决定，而一啲年轻嘅人亦都应该为佢哋嘅未来做一啲行动，去做一啲嘅付出，令到更加多人关注到其实呢个未来气候同佢哋嘅未来系息息相关嘅。 系，其实我知道咧喺香港都会有唔同为环保发声嘅年轻人。 是啊，其实在香港都有一些为气候发声的年轻人啦。咁在上年的3月、9月、11月呢，其实全球的大型气候罢课行动里面呢，都有一些本地关注气候和环境的年轻人啊，或者组织呢，去响应这个全球的气候行动的，去表达他们的关切啦，要求我们政府啦，以及其他的政府呢，去投入资源啦，订立一些科学和明确的政策和措施去应对气候危机的。咁好似有一位小朋友叫做 Lance 刘显一啦，咁佢就系其中一位香港嘅年轻气候行动者。呢一个11岁嘅小朋友咧，佢好清楚知道，其实气候危机咧唔只系当权者嘅事啦，更加关乎到自己未来啦。佢觉得作为一个学生咧，一定要企出嚟做啲嘢噶。咁其实到而家啦，佢已经接近50个星期五咧，连续去做一啲气候行动啦，去唔理一啲人嘅冷眼旁观啦，亦都甚至乎有啲不礼貌对待啦，去坚持向身边嘅人咧传递一啲信息。咁佢就连续咁多个星期五咧，去到学校门口啊，或者自己屋企附近啊，向路人啦、啊、或者其他同学咧去宣扬一啲气候危机嘅资讯，希望可以多啲人咧，甚至乎呢个社区或者一个决策者去关注到气候危机，其实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咯。 系，即系如果要做呢一种咁样嘅宣传工作咧，可能都受过好多白眼吓。 系啊，其实啊，所以阿 Lance 都好勇敢啦，亦都好坚定啦，佢个信念，即系咁多白眼啊，甚至乎啲人笑佢啊，佢都会好坚定咁样相信，其实为气候要做啲嘢咯。 咁你哋会唔会都同佢有一啲嘅合作，或者都会支持佢嘅行动啊？ 会啊，其实绿色和平咧，同阿 Lance 宣扬气候危机嘅资讯上面咧，系有一啲好共同嘅理念啦。咁其实我哋嚟紧都会有一啲一连串嘅活动啦，会一齐去做嘅。咁就希望可以凝聚到香港人去守护气候嘅一啲理念啦，同埋力量咁样咯。咁其实我哋喺7月初嘅时候咧 ，Lance 就同我哋啦，咁同一啲离岛啦、西贡咯，同埋东区区议员咧一齐签署咗一个气候行动宣言，咁就承诺成为一个气候行动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同阿 Lance 嘅第一次活动，打响咗个头炮咁样。咁其实为咗宣扬呢个气候危机嘅信息啦，咁我哋喺上个月中咧，其实就 Lance 同我哋啦，咁亦都同另外一位曾经上过世界最高峰嘅香港攀山运动家黄伟健，咁就做一个对谈啦，网上嘅直播对谈咁样，就讨论下其实呢个气候危机点样影响紧呢个我哋嘅冰川啦，同埋一个年轻气候行动者喺气候危机嘅重要性。咁就希望可以从个人啦、企业啊同埋社会层面咧，去为我哋嘅气候做多少少嘢。咁其实之后我哋都会同阿 Lance 有更加多嘅合作啦，咁会继续发起一啲联署啦，希望多啲人去关注气候危机啦，咁亦都会拍一啲短片去宣扬一个关于气候危机嘅信息，咁就希望大家密切留意我哋，同埋支持下我哋可以睇下 Lance 嘅一啲推广咁样咯。 係嗱，咁最基本同埋最简单嘅宣传方法咧，呢度都可以讲嘅。阿 Tom 都教下我哋啦，我哋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咧？虽然凭住我哋微小嘅力量，但係都可以咧，起码可以减缓呢一个嘅气候危机对我哋嘅侵害啊。 咁我以阿 Lens 為做例子啦，咁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平時都會食少啲肉啊，盡量食素啦咁樣，咁佢平時去如果買外賣佢都會用自己嘅盒啦，咁亦都會少坐私家車啊，咁盡量使用交通工具啦。咁其實大家而家 work from home 添，咁冷氣都可以校高啲，就唔好校咁低啊，25.5度以上咁樣啦。咁甚至乎啦，其實而家喺網上面啦 ，Facebook、IG 啊，都會見到好多一啲環保嘅資訊啦。其實多啲 share 呢啲資訊咧，都係一種對環保嘅一個行動，咁可以俾多啲人知道，其實我哋可以為環保環境同埋呢個氣候做多少少嘢。 都系噶，以前咧就可能会觉得咧宣传工作咧好靠一啲嘅机构去做啦，但系而家咧其实每个人咧都可以做环保使者嘅，即系做多啲嘅呢啲少少嘅分享啊，或者自己咧从自己嘅行动生活做起咧，都可以感染到你身边嘅人，可以更加环保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微小嘅力量咧都可以集腋成裘，帮助对抗呢一个嘅气候危机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阿 Tom， 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画了很多迷惘的圈，藏着我心酸，从最高点堕到最低，情绪很乱，录音房一个我不理地球转、嗯、零碎音阶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错极是丢脸，在乎中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开灯熄灯，气焰散落似婚姻。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灰暗，苦恼之针，殊不再生。熄灯开灯，这样闭幕太不甘。开灯熄灯，修理好我决心。 自觉心 林奕康咧，即系做呢只精神时间房嘅时间，佢即系嘅时候咧，佢真系谂住《龙珠》嗰个剧情《精神时间屋》嘅。 系啊，真系啊，将我哋啲童年回忆啊涌现翻啊吓。 系啊，不过即系听完阿 Barbie 晨光大学之后咧，令到我都觉得无论系地球唔使谂啦，系咪先？一定系想健康噶啦。咁我哋人类都要谂下，即系而家系一个虽然叫做我哋经济好多嘢都叫做停摆咗啦，都当系一个即系精神时间嘅锻炼嘅时候。咁我哋应该谂下，我哋即系将来前路点可以行得更加美好啊， 或者俾大家休息嘅一年啦，养尊处优一啲啦。今年其实系啊，咁啊，但系休息过后咧，继续拼搏噶啦， 冇错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男歌手 Jason Derulo 有一首半的作品就是上榜，除了有他个人作品 Check You Dancing 之外，还有这一首 Savage Love。 Every night and every day I try to make you stay But you're Savage Love Did somebody break your heart Looking like an angel but you're Savage Love When you kiss me, I know you don't get to, but I still want that. You're savage love. 这个 hook 咧可以话好多跳舞嘅朋友或者玩过 app 嘅朋友咧都会非常之熟悉噶啦。较早时间英国榜嘅冠军啊，这个礼拜进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一位学生嘅 George 665，再加埋咧又唱得又跳得嘅 Jason Derulo， 呢个礼拜上升到去第二位 ，Savage Lov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餐我未食啦，朝头早除咗食早餐之外，最好就系食咩啊？ 食咩咧？ 食酸梅干啦、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八点五十四分嘅时间，有请酸梅干变超人嘅话梅姐。 话梅姐早晨。 好活泼哇！今朝小白， 梗系啦， 琴晚食咗蛇啊，咩嚟啊？ 唔系啊， 系 希望即系希望大家咧，即系扭开收音机嘅时候，个个都开开心心，开住收音机咧，吸收咗啲能量之后咧，咁啊，可能系啦，继续做人都系快快乐乐啊嘛。 系啊，咁 好啦，多谢你嘅付出，你同阿欧吓系咁放啲正能量出嚟吓。 好嚟啊！ 嗱，咁咧，今朝早咧就喺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系我话梅姐啦，又准备咧同大家 hashtag 一样嘢。今次呢个咧，亦都好紧要嘅，喺呢个抗疫期间咧，小心咧即受骗啦吓，要注意吓。知道究竟啊，有啲嘢系咪真系呃人嘅，全身呃人，定系其实咧未必系呃人，不过咧又未可确实咁样咧去话俾你听某一个真真正正嘅嗰一面嘅資訊嘅話咧，嗰啲都係要小心嘅。 唔通啊，華梅姐，你係想講市面上好多假口罩，唔通係？ 口罩係咪假？係邊啲真咧？就大家咧都係要需要去認知嘅。 係。 咁但係咧，正話咧係啦，啱啦。嗱，小白咧你就話咧，啊食啲咩好咧？食酸梅乾咧，或者就變抗疫強人。 係。 咁我問啦。有病嘅时候食咩好啊？ 睇医生食药咯， 系啊， 系啦，就食药。咁所以咧，家阵咧喺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疫情之下咧，大家最想有嘅嗰种嘅，梗系可以医治呢种肺炎嘅病嘅药啦，系咪？ 哦、 又或者咧，大家而家好期待住嗰啲嘅疫苗嘅出现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俄罗斯普京话佢个女都 打咗啊嘛， 新嘅。是啦，咁我都希望佢係真事啦，咁同埋可以帮到啦，唔單止帮到佢嘅女啦，帮到世界上各个人啦，希望係咁。但係呢，其实仲有其他国家呢，佢哋做嗰啲疫苗呢，基本上我哋而家得知嘅呢，絕大部分呢都係呢未完成嘅，同埋呢都係做緊一啲嘅唔同階段嘅測試啊，臨床嘅實驗啊咁樣，不过呢都係期待中㗎吓，但係要注意。 原来呢话喺一啲嘅网络上面呢一啲平台呢就发现呢最近发现呢啊竟然有商家呢就开始呢就话呢有得预售啲疫苗喎、 啊。唔係又买咁快预售 是啦佢又唔係话依家卖俾你喎、啊。佢话预售喎、啊。 哇真係流花嚟喎。 係啦咁你话点好呢即係究竟佢算係呃人定唔呃人呢、啊、大家所以真係要小心下。咁、 嗯、 呢个呢就喺内地有一个嘅平台啦啲网络平台呢就有呢人发现啦有两款啦最近有两款呢啲有中文包装嘅就话系嗰啲呢新冠肺炎疫苗。 嗯 咁仲话呢预售啦又话嚟緊呢个疫苗可以出口㗎490几蚊呢人民币一支啦、 嗯 如果打三支又如何如何啊咁样讲、啊、到呢似层层咁样㗎佢仲呢係整埋有两间公司呢即係有晒名称咁样嚟到呢係列印出嚟咁確实呢嗰两间公司真系有存在嘅，唔系冇嘅。 似层层 公司 真系， 系真系有嗰两间公司。当然有人会问啦，咁于是咧，佢两间公司咧就喺最近咧都咧出嚟咧就系澄清翻，就话咧佢哋公司咧。啊，就做嘅嗰啲研究呢都只係去到呢第三期嘅臨床研究就未上市㗎咁、 嗯、 講。咁、嗯、啦大家所以真係呢都明白啦好心急啊全世界都好心急希望呢啲疫苗呢可以快啲呢能夠面世啊或者呢早啲呢一面世之後呢好快已經去到呢我個身上啦咁樣。咁、 嗯、 但係呢都要注意一下呢可能有一啲呢唔知會唔會係別人有企图的人呢就会趁着这个时候呢啊是啊人心虚怯呢就走来呢胡乱呢呃你啊又或者呢啊走去呢帮你来到去啊搵钱啊咁就危险了知不知道啊 知道。 知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咁嘅， 系 抗疫要耍真功夫，兜售疫苗咪断股，仲有咩啊？ 仲有 中伏条命就会好苦咯， 系啊， 大家真系要精明一下，知道未啊？ 知道。 埋后少少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全部都清晒场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啦。咁啊再讲多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后少少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同样都清咗。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粉岭公路方向元朗近住白和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场，咁啊交通回复正常啦。另外荃景围天桥上屯门公路柴湾。各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都是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仙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龙尾小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 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打造，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第三堂工作坊顺利完成，丁家湘老师教咗学员如何用声音演绎嘅。 听讲咧，连武侠小说嘅角色佢哋都做到啊！ 不得了，你废话少讲，今日就系你嘅死期啦！何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 哎呀哎呀，托尼，我走埋死啦，我真埋死啦，托尼！ 厉害厉害，真系剧力万钧啊！ 一齐支持玩玩星期天，就有机会欣赏到佢哋嘅演出啦！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9:07咁啊，投资 O2O 啊，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Sunny， 咁啊，睇翻咧，今晚美股啊，个别发展啦，咁啊，道指要跌8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6点，咁啊，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1,042点啊，升30点啦，咁啊，美股就咁样睇法啦，咁啊，今日港股方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咁啊，见到我哋即系港股喺前几个星期都讲，真系横行向下，甚至大趋势咧，其实仲未升穿，即系呢个上升轨道嘅，仲喺下降轨道入边嘅。咁啊，见到科技股啦，喺过去嘅两星期其实系大嘅调整咁样嘅。咁啊，所以早前同大家讲就话一啲嘅旧经济啊，其实可以即系慢慢去处理啦。例如系呢啲低层嘅燃气股啊、内银股啊，其实都十分之低层噶啦。你话再跌嘅空间只有少少，但系直播率咧就会短期都会比即系科技股好嘅，咁啊见到即系大市上面啦，即系恒指琴日系即系升咗上去一支都唔系好靓嘅阴烛，如果今日都形成阻力嘅话，咁就又变成一个横行向下格局。如果今日或者下星期初咧都升穿唔到即系25,500而企稳喺上面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再下试翻之前嘅即系横行向下个位就24,200。如果再跌穿翻即系24,100嘅话咧，咁有机会可能去到再之前嘅支持位就可能去到23,500呢啲位置噶啦。咁所以由上个月讲到而家就话，之前其实由22,000升到上嚟26,000，其实已经成即系20%嘅升幅，啲股都升咗成倍啦。咁所以调整咧都唔系咁快完整嘅，所以呢段时间咧建议大家咧就系宁愿系保留一定嘅现金啦，千祈唔好咁容易就系话留底啦，而系等待即系个信号啊各方面机会出嚟咧，先去慢慢部署会比较好嘅。 系咁啊，散股民就可以留意翻啊。今日咧听众简太咧就问只9922九毛九咁啊，内地嘅饮食股板块近排都有一定嘅升幅啦。咁啊，问下新李咁啊，佢现阶段冇货嘅，谂住今日咧开始就买入啦。咁啊，系咪一个好嘅买入嘅信号咧？交俾新李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始终就系话，你话贵唔贵嘅话，对于内地呢啲尤其新股嚟讲，冇话贵唔贵嘅。你见到即系过去一个星期，无论9毛9啦，海底捞6.62啦，其实都爆咗上嚟。我自己就已经系卖咗啦。但是我就觉得是已经是升穿了一个横行区，再是破顶才会买入。但又见到呢，现在9毛9呢在16.46呢是一支不是那么靓的竹呢，是这样就不是那么靓的。反而如果你真的好看好长期，因为现在来到这个位，其实由低位7.几去到16元，其实已经有成只话成倍几两倍的啦。那你说有没有上网空间的？那如果有资金去有扩展的话，而疫情复苏其实已经是炒得差不多了嘛，咁所以基本面就真的宁愿睇佢业绩系咪话有好大的扩展空间。如果唔系咧，即系宁愿系我等等，甚至系咧都系升穿翻16.516.6喺上面咧，先考虑再加或者回调去到即系14.几、15元嘅直播率会高啲咯。如果唔系，风险回报就唔系太平衡啦。 咁啊，炒股民就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李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新李，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早晨，愉快感觉你 扮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九点十一分咯，到小白你主理嘅环节啦，跟住 系啊，嗱，消失的地图咧，咁啊，而家始终都系抗疫期间啦，咁啊，大家留喺香港，但系留喺香港又唔可以话即系特登周围揾好多地方去嘅， 系啊， 咁但原来喺我哋住喺嘅城市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 系 我哋成日都行过， 但我哋忽略咗， 好有呢个欣赏嘅价值嘅， 原来系咁样， 冇错啦，咁啊，消失的地图啱晒个名啦，系咪先？咁啊，我哋喺节目入边咧，都揾嚟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将呢啲咁特别嘅地方咧，揾翻佢哋出嚟先。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嚟到星期五朝头早消失的地图啊，咁啊今日啊，咁啊虽然咧就继续受到疫情困扰啦，咁但系唔紧要，香港咧都有好多好嘅地方，可能就喺你左紧。咁啊朝头早嘅时间继续揾到咧就系好好过生活导赏顾问阿 Ling 喺电话侧边。早晨啊，阿 Ling。 早晨啊，小白。 系啊， 我哋今日搭地铁都会去到嘅乡村，好唔好啊？ 搭地铁都去到嘅乡村，唔好先嗱，你讲个地铁系指九龙乡定还是你讲好远嘅？即是新界东北的新界西北的、啊、你知道现在地铁的沿线很犀利的啦，是不 是？是没错没错、啊、你又说得对、啊、不是我们近近地啦，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想其实身边周围都会有一些即是古物可能大家是忽视了、嗯、我们其实城中有几条古村的 是 还在这里， 城中的古村、啊、哇 在哪里九龙定香港定 新界，或者问你一个问题先，你古城中有一条古村呢，它可以古到几古呢？ 估到几古啊？我估清朝咯，因为我见好多嗰啲村咧都系好似近清朝嗰啲嘅建筑风格多啲、啊。 其实去到宋朝咁够古。 哇，够古、啊！唐宋元明清，宋朝、啊，仲有个元明清之后先到我哋而家。 系啊，嗱，但我哋唔好忘记阿宋朝皇帝系走难过嚟香港噶嘛。 系啊系啊，即系九龙城嗰边。系啦。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香港都有唔少，即系其实更加古旧嘅古迹都有嘅。咁、但系我哋讲下城中古村先啦。 好好好， 我哋今日去九龙先，好嘛？ 九龙 搭地铁去九龙，系啦。咁呢个地方咧，其实人都不得之了，大家我谂好少人真系好少冇去过黄大仙啊。 黄大仙啊，即系喺我呢度附近，但我真系唔系成日去、啊。 搭个地铁就去到咁样啦， 系咯系咯系咯。 咁但系好多人去环神噶嘛，但系环神咧一定咧系九秒九冲咗入庙先讲啦。咁但系其实佢哋会忽视咗一样嘢噶，其实喺黄大仙庙入口嗰度咧，隔篱系有个古坟嘅。 古 古坟咧系啦，个古坟咧其实系林家祖坟。咁啊，林家系边一位林家咧？咁、就系咧天后啊，林默娘嘅后人啦、啊。 哇！ 咁所以真系好耐，系啊系啊。咁佢有一个相当嘅故事。咁但系当然啦，就大家下次咧，即系去拜黄帝仙之前咧，就最好都留一留意个祖坟啦。其实都 大概嗰个位置喺边一度？黄帝仙嗰个 黄帝仙庙。隔篱嘅啫， 黄大仙庙 隔篱嘅啫。 哦， 系啊系啊，你会见到有个嘢围住啦。其实嗰个有个庄入去有个坟墓，其实嗰个系林家祖坟嚟。 明白。 系啦，咁点解会提呢个林家祖坟咧？咁其实咧，黄大仙即系大家都知黄大仙系边，但系其实佢以前咧个名咧系叫做竹园，或者其实应该咁讲，喺好耐好耐以前，其实就系即系讲紧差唔多即係有呢個地方啦，咁、其實佢個名字都係叫竹園嘅。咁喺十七世紀嘅時候咧，咁啲官員喺廣東巡視一帶已經知道有竹園呢個地方。 哇！咁出名㗎，以前都已經 即係有喺度啦。 係咯，竹園。 系都系大村嚟嘅，咁咧就咁里边咧其实就系有姓李啦、姓林啦，咁一啲嘅村民喺度聚居啦。咁、但系咧即系后屘由于黄大仙咧就真系太过强劲啦，即系呢个神明又大家都觉得佢好靓啦，于是咧就慢慢就嗰度变咗叫竹园黄大仙啦。咁、慢慢连竹园都唔见咗个名，就净系叫做黄大仙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你沿住呢、这个。臨時祖墳，然後就過條馬路去對面咧，咁啊好多嘢食嘅喎。其實嗰個好多嘢食嘅地方咧，就係、竹園鄉。 竹園鄉。 咁竹園係啦，竹園鄉其實以前就係東九龍十三鄉嘅其中一條都非常具規模嘅村落嚟㗎。係。咁而喺裏邊咧，其實咧你哋仲會仍然見到一啲好舊嘅屋。即係當然我哋就冇辦法去追溯究竟係咪清朝年間嘅一啲嘅屋啦，但係咧你睇佢嗰個古舊程度咧，係唔會喺城市裏面咁容易見到嘅。 嗯，咁呢、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首先係一個影相嘅地方，係咪可以咁樣理解？ 嗰啲舊屋其實咧，你入去你會見到佢出面咧嗰啲嘅屋嗰啲嘅裝飾咧，其實如果你鍾意又有少少廢攝啦，又有少少啲鄉村影啦，係不唯一個攝影嘅好題材嚟㗎。咁尤其是啦竹園鄉，我哋知道即係受住呢個市區重建發展將會冇啦，咁如果有竹園鄉嘅大牌咧，不妨大家去打。即系等以前大磡村，即系行前啲就系大磡村。系、 这个都几特别啊！吓，呢个第一个位，我觉得系都几值得去嘅竹园村嗰度吓。 系啊，咁然后咧，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啦，我哋今次去嘅旧乡村咧，都系啲喺城市里边嘅。咁我哋而家就搭个地铁去到呢个彩虹村。咁去彩虹村会去到边一个乡村咧？咁啊，好多时咧，即係我比較年紀大啦，我細個去旅行就必定要，即係尤其是去西貢啊，必定要去嗰度等巴士嘅。 係哦，牛池灣係啦，牛池灣嗰度，即係而家彩虹地鐵站咧，其實一出咧都已經去到曬㗎啦，而家好方便啊，因為真係。 係啦係啦，咁其實嗰度附近咧都有好多古蹟可堪玩味啦，咁亦都見到同即係市區發展都已經啲嘢起到平平冧冧，新舊交錯。咁但係咧，牛池灣鄉咧係最都好值得大家即係。趁機都要去，因為咧佢又係入咗都市重建發展裏面咧，即係好快就會冇噶啦。咁、如果你即係可能我啲朋友都話牛池灣鄉嗰啲新屋嚟嘅喎，你呃人咧咁樣。咁係啊，真係牛池灣鄉，因為佢都係經過咗一啲嘅，即係咁多年來都經過咗啲嘅重建啦。咁佢係一個客家嘅集政村，喺十三鄉裏面咧，佢係比較像個即係可能個經濟情況咧就唔會話太好啦，因為佢都係勞動階層為主，即係喺舊時嚟講。咁但係有啲特別咧，就係、是、據說咧，就係、是、孫中山先生嘅媽媽啦，同埋哥哥其實都係住過喺牛池灣鄉嗰度。因為其實喺老紀院即係聖約翰，即係而家都喺度重建緊嘅一個叫做聖約翰安老院咧，其實佢以前咧嗰、那個位置咧叫孫眉農場。咁嗰度咧就係、是、因為孫中山哥哥啦，就孫眉啦，佢就即係賣咗個地方俾一個有錢人叫陳恩如啦，就攞咗錢就俾孫中山先生搞革命嘅。咁所以咧，即係所以佢哋嘅屋企人喺牛池灣鄉住過，係真係唔出奇嘅。咁又講下牛池灣鄉有啲咩嘢有趣打卡位先啦。咁、但係主要其實佢唔係好大嘅，即係只係一條街咁多位。但係如果你喺企喺牛池灣中間嗰、那個條街企喺正中中咧，你就會影到獅子山正中中，獅子山就喺你前邊。 哇！ 嗰、那個三隻市咧就好靚。系啦，咁變咗咧，由於佢而家仲係一個即係鄉村嘅，即係屬於鄉嘅規模啦。咁佢嗰個周邊嘅樓宇咧就唔高嘅，咁變咗咧，你仍然係可以清楚睇到，即係喺兩邊建築物夾縫一條巷中間咧，就見到獅子山三隻線，都好值得影相，係非常之靚嘅一個角度嚟㗎。咁係啦，咁另外咧有趣咧就係、其實牛池灣鄉我都話佢係鄉嚟㗎嘛，咁、所以仍然有佢個牌樓啦，同埋咧佢有佢個鄉公所嘅。 哇！牌樓呢個名都已經我自己都好耐冇聽啦。 係啊，你要入到鄉咪有咯。但系因为佢系一个城中乡啊嘛，所以佢仍然系有呢个牌楼噶。咁另外咧，其实佢系有佢嘅乡公所嘅元素。咁变咗咧，即系即系乡公所，你平时你真系要搭车入到去沙田新界，你先会见到噶嘛。咁其实牛池灣乡公所仲喺度，咁仍然佢都维持住佢作为呢、這个即系联系居民嘅性质啦。 如果我系外地人啊，咁我无端端供过去，咁我可唔可以入去望一望咁样噶？ 其實抬頭會見到非常大隻自小隻牛時話香港貨，咁、哦、出去打下卡先啦。我諗佢外地人入去通常都唔得嘅，其他鄉都唔係好 OK 嘅。係 係係。咁 但係另外一樣嘢咧，都會值得大家去打卡咧，就係行喺牛時灣都冇幾遠咧，就係三山國王廟。咁、牛時灣同佢係咩關係咧？咁其實頭先都講過啦，東九龍十三鄉就有竹園同埋牛時灣啦。咁其實以前三山國王廟咧，其實就係當時啲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哋會帶埋佢哋嘅神事嚟到香港。咁三山國王其實咧，即係好少人聽到，唔係度度都有噶嘛。其實因為佢係一個真係外來嚟嘅宗教。咁、而當時咧牽頭去起呢個三山國王廟嘅咧，其實係平石村。咁、但係平石村而家冇咗啦，變咗一個公共屋邨啦。咁亦都係咧，平石村呢個公共屋邨嘅名咧，亦都係唯一一個咧係即係紀念翻十三鄉嘅其中一條鄉命名嘅屋邨。 沿用翻佢哋嗰個名啦，所以而家平 係啦，沿用翻佢哋個名。咁因為咧，即係已經平石就冇咗啦。咁所以而家三山國王廟咧係由牛池灣鄉去打嚟嘅，但係他日就真係唔知啦。 哦，咁大家可以留意後，原來即係好似阿拎話齋啦，我哋即係九龍啊市中心呢個位咧，其實都有好多嘅鄉啊，咁大家咧就可以去望一望，影下相，打下卡。其實我覺得最好就係咩咧？因為而家即係受到疫情影響啦，如果即係咁多位嘅家長諗住同小朋友行過附近嘅時候，兜一兜過去望一望咧，都可以教埋啲有關香港嘅歷史咧，俾小朋友。而家小朋友咧，因為日日都悶啊，你帶佢去一下一啲特別啲嘅地方，又喺市中心去下呢一鄉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娛樂嚟㗎嚇，係咪？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拎先，咁我哋下個星期 謝謝 再介紹其他啦，唔該曬，拜拜。 忽冷忽暖，反而再升温，一涨一退，一人纵星沉与海牵弦，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些，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罐水花，谁渐让我水错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远渐高，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旗永难同信仰，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中，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远海沟，这躯壳， 心海下有其用处，别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可以，自愿牺牲走进历史，为梦寻下去。 歌曲名字叫做《鲸落》，鲸鱼的鲸啊，都是描绘鲸鱼的陨落啦。唱歌的朋友咧有陈卓贤。 晨光追踪三十一， 听完歌准备追踪三十， 梗系啦！睇下今日夜晚有啲咩精彩节目啊嘛，系嘛？罗启新， 早晨，早晨，早晨啊，小白， 早晨， 好啊！今晚八点钟咧就有呢一个咧铿锵说啊，揾嚟两位朋友，咁咧就系周冠威同埋郭津啊，咁啊题目就系十年太长咁样。咁點解會講十年太長呢？因為呢兩個呢都係十年電影嘅導演之一嚟嘅。咁樣呢就會回顧下呢五年前嘅創作啦，談個預言同埋荒誕同埋想像下未來。其實嗰十年真係太長啊，好似唔使十年就已經 發生咗一啲 好多事發生咗啦。好啦，咁跟住呢去到呢個日常八點半呢就會睇下啦，有一個呢叫影人影視嘅新晉導演計劃2020喎。係啦，咁呢個新晉導演計劃2020呢就再次呢就係招募一啲呢有電影夢想嘅年輕人。即係呢一個呢係一個全港嘅公開短片招募比賽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就可以去即係上網查啦。當然啦，今晚要睇睇究竟係關唔關你事啦。咁啊，另外我想问一下咧，你两个咧有冇睇过呢个变脸啊？ 哦，有啊，有啊， 吓 京剧嗰啲 真系好精彩，哇！ 啜一声咁样变另一个面， 呢个四川嘅吓，嗰阵时阿华仔咧就咪学嘅拜师嘅， 系啊， 咁啊，我都有幸咧，同埋啲同事咧就上到去啊呢个大型嘅综合节目里边咧，就系玩变脸啊，咁啊真系要学噶。咁就喺里面呢就行出嚟，不过我哋呢就渣啲㗎啦，变三四个面，跟住最后嗰个真面咁样啦。 哇，都好犀利㗎啦。 係呀，好劲啊呢个。 全民有话穿灯啊。 係咩？但全民话入面嗰啲机关系咪要签啲唔知咩话，你唔可以讲出嚟㗎。 有保密协议，好似魔术 feel 咁样。 出嚟啊，我一路都再冇讲过呢件事出嚟。咁今晚就唔同啦，今晚呢一个变脸啦，嚟变脸呢就讲緊系即係一秒一快或者是即係更快啦嚇。咁但係呢一個咧，今晚零距離科學啊，九點半嘅時候咧有換面啊。 哦， 係啦，就係咧，即係有一個真人啦，就要由一個咧捐出佢塊面嘅一個死者咧，去移植塊面落去嗰度。 咁似一套電影 Face Off 嗰套嘅， 係嗰個就誇張好多啦，因為咧佢變完之後變咗另外一個人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但係其實人咧嗰個面骨啊輪廓唔同咧。咁咧可能咧出到嚟个样都会唔同嘅，咁但系原来一个咁嘅手术咧系要做35个钟头，因为同一时间咧要喺呢一个即系捐赠者嗰度咧攞块面出嚟，亦同一时间咧就系受捐赠者咧又要攞走自己块面，跟住你知面咧有几多表情啊，有几多嘅神经线啊、肌肉啊等等嘅嘢咧就要去换落去咁，所以都复杂。讲到啲咁沉重嘅嘢，搵啲开心啲嘅嘢讲下。咁啊，今晚咧11:05讲。场真系好科学咧，又搞笑诺贝尔啊！ 搞笑诺贝尔真系笑下啦。 究竟咧屎甲虫咧会唔会冠星嘅咧？咁样吓， 大家留意住乜嘢？ 留意下啦。 好，唔该晒，嘉诚，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重申，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是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权益，是基本法赋予的权利。批评美国单方面要求香港出口美国的产品需改用中国制造的标签，是贬损香港。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企业担心 會被加徵稅項，亦都唔識得點樣報軍。標籤亦都影響消費者權益，製造市場混亂，批評美國輸打贏要。他說不能夠曲解產品真正來源，美國的做法可能有政治和其他目的。邱騰華指美國將單獨關稅區地位形容是恩賜，這一種謬誤和曲解不可接受。他說貿易從來是雙邊，出現不明朗因素，雙方都蝕底，當局會繼續和業界商討，亦會向世貿尋求解決方法。特區政府駐日內瓦和華盛頓辦事處正進行工作。政府公布委任林大辉为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接替退任的陈建强，下个月1号起生效，任期两年。林大辉身兼多项公职，他本身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体育学院主席和理大校董会主席。至于两名新获委任的成员，分别是有线电视前执行董事赵应春，他本身是资深传媒人，亦都曾经担任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另一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律师会前会长苏少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回应有关香港的问题时，批评在北京落实港区国安法之下，拘捕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做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又说他讨厌见到正在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发生的事情。特朗普说基于香港的自由，美国过往作出大力投资，但现时已经撤销经所有给予香港的优惠措施，香港将失去竞争，而华盛顿将赚取更多金钱，成为得益者。在台湾，李登辉前总统的入殓仪式早上在一间教会以基督教形式举行，移送灵柩的车队从台北荣总医院出发，医护人员在道路两边列队致意。总统府说治丧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尊重李登辉生前宗教信仰和家属意愿，仪式细节不对外公开，亦不会发新闻稿。仪式结束之后，运载李登辉遗体的车队将绕行总统府一周，再将遗体移送台北市第二殡仪馆火化。当局早前表示，李登辉遗体火化之后将安葬在五指山军人公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86点，跌44点，成交金额61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9点，升2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6蚊，跌4蚊，盈富基金25.88，跌2仙，阿里巴巴246.8，跌个四，友邦保险74.4，升5仙。李宁31蚊升个九，创科实业94.75升3毫，美团点评213.8升2.4，ESR $20.05跌1毫，中移动58.55跌4.5，高音零售11.2跌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7，瑞士法郎0.91，加元1.323，人民币6.949。英镑兑美元1.306，欧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2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8,09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56美元，卖出1,95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方向，近住海悦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方向，近住海悦酒店一段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行道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弥敦道。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睇下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啊，如果要揀一隻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呢，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呢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铲恶到的确系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全城戒备，全城戒备，恐龙出没。 Surprise！ 恐龙癫奴驾到。唔好睇佢声大大，其实呢隻百厌嘅恐龙仔有好多货卖，即使你足不出户跟住佢，你都会搵到好多好节目。想知癫奴有咩好介绍，密切留意港台电视31。 西月日本皇室天皇典范，拆解东洋皇族各类迷思，寻找日本天皇天后歌曲。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发言号，日本天皇级音乐歌曲集。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喂，老婆，咁多一樽二樽嘅药嚟噶，你唔舒服咩？ 唔系啊，老公，系营养产品啊，好贵噶。嗱，呢樽系钙片，呢只系维他命 D， 仲有 B 集综合维他命好。 啊，得啦。 咩啊？ 你食咁多呢啲嘢做咩啊？ 咪想身体健康咯，咁都要问。 营养产品咧唔应该乱食噶，如果你真系想健康嘅话咧，有个简单、直接又平好多个方法介绍俾你。 系啲咩啊？ 多啲做体能活动咯，好多研究证实噶啦，成年人咧只要每日做大约30分钟嘅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仲有均衡饮食啦，唔烟唔酒啦，就可以促进健康同埋减低咧患上慢性病嘅风险啊！ 你唔早啲同我讲，等我悭翻啲钱啫嘛！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晨啊，享乐时代除了直播室有阿 O 同埋小白白元浩咧，仲有 Bobby 林慧。 早晨啊 ，Bobby。 早晨 ，Bobby。 哎，多谢你陪我一起享乐啊！ 系啊，梗系啦，都想八卦下有啲咩好嘢食、好嘢玩、好去啲 咩？系啊，今日真系讲食啊吓，咁啊先问下两位拍档先，近排有冇喺夜晚嘅时候买啲好食或者啊得意嘅外卖？翻去屋企振奮下屋企人嘅士氣咧，咁樣嗱，住家飯咧，估計大家都食咗好幾日或者好一段時間㗎啦。咁啊，隨住政府嘅政策啦，咁啊，大家叫做夜晚黑冇得堂食啦，咁啊，焗住都要買啲外賣翻屋企，因為唔係每個家庭都可以啊，有個家庭主婦或者家庭主夫喺屋企咧，可以煮幾餐飯啊，三餸一湯俾大家食。更加多朋友仔就要呢段時間買外賣啦，咁樣咁啊，兩位拍檔有冇食過啲啊？几新颖或者几得意嘅外卖振奋下咧 ，Barbie 先啦， 系啊 ，Barbie 先啦，有冇啊？ 我自己咧呢排就系睇下边度抵嘅啫，即系睇下边度咧卖出去咧，可能唔知凑够几多个餐嘅金额咧，就可以有折扣啊。同埋咧，亦都要睇下一样嘢就系、咧，睇会唔会咧可以有啲譬如啲程式手机程式咧可以预订咗先，咁就可以避免咗咧唔需要话好似头先我哋八点钟嗰阵时讲咧话好长龙咧要喺度排队等外卖咧，咁啊既悭时间又可以减少啲人流聚集咯。 系啊 ，Barbie 因为精明嘅消费者嚟嘅，第一悭翻时间，第二悭翻啲钱，因为咧有啲 app 咧都可以分段俾大家买食饭，譬如啊我放工放得晏啲，避过咗主流食饭食晚饭嘅时间，可能啊你九点先。夜媽媽先九點零鐘先開飯咁樣，咁可能相對個折扣又會大啲，可能去到七折啊六折咁都有個別嘅餐廳做得到咯。咁啊，大家可以精明啲嘅消費咧，食得平啲、開心啲都係好嘅。小白有冇啊？ 我就之前如果你話買外賣嘅，就比較上多都係會食翻譬如壽司啦，即係冇特別。但因為我之前咪介紹過康樂時代就係自己整雞煲嘅，但反而今日夜晚咧，我就諗住咧係啊，睇有冇啲外賣可以買翻嚟食先咁樣。 係啊，咁啊呢個關於外賣買翻嚟食咧，我有兩個咧比較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分享。 即刻聽下啱啱仔 先分享咧一個日系啲嘅，咁啊小白喺度啦，咁啊 Barbie 都幾中意日本嘅咁樣嚇。 啊， 先做一個咧啊日本燒肉嘅拼盤同埋套餐俾大家先啦嚇。咁啊，其實咧坊間咧都好多日式嘅燒肉鋪啦咁樣。 成行成市啊，而家真係。 係啦，舊時咧就可以俾你咧喺個爐邊咧燒下燒下咁樣啦，咁啊又可以啊飲下日本啲燒酒啊。米酒、清酒咁，但系依家冇得堂食啊嘛，夜晚吓咁啊，唯有咧好多嘅铺头咧做外卖咧，就直情啊，成嚿石头咧，咁啊，再加上咧一个烧烤炉啊喺下边咧，就卖俾你，连埋啲肉咁样，叫做烧肉拼盘啊，热石烧套装。 因为惊你屋企冇炉啊， 系啊，惊你冇炉咧烧唔到， 惊你攞佢攞个 pan 咧煎嗰啲肉啊， 系啊，咁啊好好嘅，咁啊有两回事。好几间嘅烧肉铺咧，其实都有做呢个外卖嘅套装啦，其实都系咧连埋嗰个下边有嚿类似烧嘅蜡烛咁样啦，烧肉嘅蜡烛啦，再加一嚿咧厚揼揼嘅石咁。如果咧大家咧食过呢啲叫做石烧牛嘅话咧，咁啊知道咧啊喺嚿石上边咧就会摆嚿牛肉，咁你咪烧佢咯咁样。咁佢连埋个底座咧，即系连埋个炉咧都俾埋你嘅。咁啊个价钱。大概连埋个炉啦，连埋个石头啦，连埋啲烧肉咁样啦，够你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食嘅话咧，大概400-500咁样啦。咁啊，我帮大家 O K 喎， 系啦，即系你咧叫做喺屋企咧，唔使成日都系番茄炒蛋啊，或者即系菜心炒牛肉啦。你有少少啊，即系礼拜五六嘅时候咧，即系自己屋企人啊，睇下啊老婆，我又烧嚿肉俾你食下先。咁啊，老公，我又烧嚿肉俾你食先。或者有啲小朋友喺旁边可能揸住个钳仔，咁当然啦，即系家长喺旁边指导啦。 你真系讲得啱，呢个炉咧，佢个石头就咁摆上去嗰个蜡烛上面烧咧，小朋友好容易整跌噶。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家长们咧要喺旁边咧就要小心咁去处理呢一件事啦。不过你都知道唔系个个屋企都有个天台可以做到 BBQ 嘅效果啦。咁啊呢一类咧比较小型嘅烧牛肉炉咧都帮到手。咁啊同大家。 嗯， 我想問咧，嗱，既然佢成個套餐係包埋個爐啦，又包埋啲裝置啦，咁係咪即係話，如果我下一次再 order 嘅時候咧，我係可以唔使再買個爐同埋嗰個裝置啊？ 要唔要收平啲啊？咁樣第二次 係啊，係啊，係啊，佢係其實你有個爐咧，擁有咗佢之後咧，咁你係中間嗰嚿臘要replace， 即係要再換更換啦。咁但係咧有試過嘅朋友都知道，其實嗰嚿臘咧夠你燒到三四次㗎，即係嘅牛肉拼盤咁樣係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又可以试试谂谂佢啦，同埋咧，其实佢唔亚位嗰度好啊。点解唔亚位咧？头先一路讲，哇个炉系咪好大噶？我屋企咧其实得百几尺噶啫，啊屋企已经有好多个炉头啦，或者好多炉啦，边度搞到啊？其实佢个炉咧系成只手掌咁大嘅啫，留意翻，即系大过只成年人嘅手掌少少啦。咁啊拆开佢，好似成个变形金刚嗰啲玩具咁样拆开佢，跟住你就晾咗出嚟，下边就摆嚿腊啦，咁就可以食到咧啊，颇为有日本風味的這個燒牛肉或者燒豬肉咯。 我呢個又奄尖啲嘅，即係我就咁聽嘅時候咧，嗱佢一個叫石頭啦，跟住下低咧就有個架，就用個蠟燭就喺度燒熱嗰個石頭啦。佢石頭係咪要好耐先至會燒得熱？同埋咧佢嗰個火力咧，應該真係集中咗喺中間嘅部分。 係啦，小白講得好啱嘅，佢火力真係集中喺中間嘅部分嘅、哦，所以咧，所以佢唔係用緊一個好大嘅爐，即係頭先話手掌咁大嘅一個爐面啦。咁啊，块石头都系大概大个手掌少少咁多多，咁所以咧，你要个火力集中咧，就要去翻嗰个石头嘅中心点咧，就会较容易熟啲啦。嗱，呢个小白吓好了解或者好明白啦。但系第二嗰样嘢咧，你头先就问到，喂，嗰究竟几耐先可以热得到啊？咁佢官方有个说明嘅，我睇过几间唔同嘅烧肉铺都有推呢个 package 咁样啦，即系唔同牌子。咁佢哋大概话预热啦，你当焗炉咁去计。啦，即系预热八分钟到，即系嗰嚿蜡， 即系烧 嗰嚿石头，烧大概七至八分钟。 烧兴咗先啦， 系啦，烧兴咗咧，你就可以掌握个火候啦。咁同埋佢都有一个 menu 嘅，即系旁边有本说明书嘅。咁咧佢就话啊，如果你买嘅咧就系、是、啊，依家食牛咧食到好讲究噶嘛，即系又唔知 A 几 A 几咁啊，牛嘅边个部分啊，牛肩颈其实就可能烧两分钟就得啦。咁啊叫做牛颈脊就烧一分钟，佢有本咁嘅详细啲嘅说明书嘅，咁大家跟住嗰本说明书去一路玩一路学一路玩啦。咁当然你话喂黑椒啊海盐嗰啲就你可以自备嘅，亦都可以叫咧嗰啲铺头提供翻。咁啊唔系净系烧牛肉嘅，咁猪肉都可以烧得到啦。不过就嗰啲唔系叫猪肉，叫豚肉噶啦。如果佢用翻嗰啲啊吓，咁啊各取所需啦。咁佢啲 package 入边咧，除咗喂我唔食肉类嘅，咁啊净系食海鲜，咁可唔可以搞得到啊？咁佢都有少少海鲜配置嘅，我又觉得海鲜大家就不妨烧得熟啲啦，咁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有冇饭嘅呢个？ 饭佢就冇跟啊！ 哎呀，我要自己煲 啊！系啦，要自己煲啦，佢搞唔到咁多嘢俾你啦。当佢连个炉啊，连个蜡烛啊，都预备埋俾你，连个啲肉类都预备咗俾你咧，咁可能小白讲得啱啊！啲饭咧就要自己谂谂计仔啊。不过我觉得呢一样嘢你 mini 食咧，我都觉得男人嚟讲唔系好够喉嘅。但系咧，如果当系加料咁样咧。即系旧时我哋加料就，减斩嚿叉烧啦， 咁有 半边烧， 系啦，当一味送你个加料都好贵、啊， 唉，唔紧要啦，咁嘅今时今日， 今时今日嘅更加紧要啊， 咩？我出咗一个道理啊，佢呢个 package 咧根本就唔系叫烧肉 package。佢叫慢活 package， 即係個手掌咁嘅石仔喺度燙嗰幾塊肉，佢仲有三四個人一齊食喎，食三個鐘都未食飽啦， 係啊，可能係啊嚇，咁啊，大家喺屋企即係啲時間，希望過得即係叫做充實啲，可以笑下呢試下呢啲燒肉啦。 我踩咗咁多腳啦，都整翻腳好嘅。佢咧其實呢一個叫做頭先 Barbie 話慢活啦，其次咧就如果中意大家可能中意飲翻兩杯。譬如开到戏咁样同老婆咁啊睇嘅时候咧，咁你咪一路可以好有情调咁样烧下，饮翻两杯咁样，咁啊慢慢烧嘛，咁咪慢慢烧咯。 系啊，咁啊干柴烈火，你中意点烧啊点烧啦，系啊咁啊。 但系干柴烈火之余，记得烧完之后吸熄个火啊。 依个一定啊，依个一定啊吓。咁呢个同埋咧，即系烧肉啦。咁除咗有好大阵牛肉味或者猪肉味嗰啲烧肉味啦，咁我都几建议嘅。呢个都系经验之谈。咁你梗系去翻啲通风嘅位置啦，或者你开翻啲窗啦。 梗系啦，开好窗开，唔好开冷气啊。 系啊，同埋你即系可以嘅话，记得闩房门啊。呢个系温馨提示。如果唔系咧，你成张被啊。 啊，床单被套咧，到时又要洗又要剩，如果唔系成浸烧牛肉味咧。 我试过咧，自己都试过喺因为我都有个细嘅炉嘅，咁嗰个细嘅炉咧都有试过喺室内嗰度咧就做一啲烧烤嘅工作。咁我嗰个方法系点咧？我就用个开喺个厨房入边，咁啊闩咗门，然后就开大个抽油烟机，咁喺嗰度咧就烧，因为嗰阵时我想突然间想食一块扒咁想烧啦咁样，于是乎咧就 set 咗个炉仔，跟住咧就喺上面就烧，咁啲烟咧。是真的抽晒出去嘅，记住闩门，即系喺厨房度做晒所有嘢啦，咁就会稳阵啲。 咁如果喺厅就做我头先嘅方法，如果系用小白嗰个方法，就喺厨房嗰度搞。 喺厅都我觉得都辛苦啲嘅，因为咧你一烧牛肉咧，啲烟一定 系 好犀利。 系啊，咁各取所需啦，叫做for 大家 weekend 啊，即系叫做周末嘅时候咧，多啲新嘅谂法啦，系啊，可以食得好少少， 食好啲氹下自己咯。 系啦，氹下自己啦，咁希望大家都 happy happy 啊吓，好唔该晒 Barbie 先，谢谢你。原始的风味啊，烧烤的风味，原始的心态又是怎样呢？问一下坤哥吴业坤先。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冬冬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活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 嚟自吴业坤嘅作品嘅有呢一首《原始心态》。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电话侧边有阿慧芝喺度。早晨啊，慧芝。 早晨，慧芝。 早上哥哥姐姐。 点啊？有姐姐喺度咩？ 有噶，佢头先听到芭比把声，所以有姐姐啊吓。 妹妹就系心水清。 系好啊，好耐冇听过哥哥呢个名，通常都叫叔叔噶啦。依家系啊， 唔紧要噶， 开心 哥哥啦，继续嗌哥哥得噶。 开心。今日有咩事情要打上嚟电台呢？点唱咧？慧芝吓。 我想同爸爸讲生日快乐啊！ 爸爸系咪今日生日啊？ 唔系，佢星期日生日。 哦，星期日啊，十六号生日、啊，系、哦、嘛？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嗯， 系咪啊？咁你 多谢 你会佢代佢爸爸讲，系啦。咁你会点样同爸爸庆祝啊？吓、啊？ 妈咪听日买蛋糕， 妈咪听日买蛋糕， 咁咪冇咗个 surprise 咯！依家喺电台讲咗，妈咪听日买蛋糕嚟讲啊，系咪啊？啊，慧芝，不如唱首生日歌俾爸爸听啦，好嘛？即系预唱字先，rehearsal 定先，好嘛？嚟咯，准备啊，俾个 beat 你，预备，一二三，交俾你啦，嗯。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呢个系慢用版嚟嘅， 好嘢，俾啲掌声， 好有嘢， 唱得好好啊 ！Happy birthday 到爹哋啊嘛，知唔知啊？如果即系嗰阵时， 好啦，咁啊，即系歌就唱完啦，俾妈咪讲几句先啦，好唔好啊？慧芝， 妈妈 好 啊， 好啊，喺度喺度。 哇，你个女好叻， 几大啊？慧芝几大啊？ 八岁， 咦，唔怪之咁鬼， 系啊，又醒目， 系 啊又醒目。好啦，咁啊，精灵嘅除咗阿妹之外咧，咁啊，老婆你都精灵啦。咁啊，听日就买个蛋糕送俾老公。老公叫咩名啊？吓， 阿奇， 奇哥仔。咁啊，喂，今日有啲咩说话要同阿奇哥讲啊？吓，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疫情就快啲过啦，咁一切可以回复正常，个个都健健康康。 系啊，啲机票嗰啲啊，下年啊要兑现翻啊，要去嗰啲地方啊，准备去嗰啲冲绳啊、台湾啊嗰啲，全部一齐啊去晒佢系咪啊？ 个个都可以飞。 系，个个都可以飞，讲得冇错啊！吓，今个早上咧就带嚟郭富城嘅一首作品。 点解搵呢只歌俾佢听嘅？ 系， 因为。我哋嗰个时候识嘅、 啊，好啦，咁啊，一齐听一下呢首咁 sweet 嘅作品《爱的呼唤》啦，多谢你电话， 謝謝 拜拜， 多谢晒。 清风渗进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挂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会变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 郭富城的作品 《爱的呼唤》系啦，啊，转头风吹发为日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噶咯， 好啊，拜拜。